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上个星期我们的节目呢是转播了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那么从这周一开始，那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会准时出现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到9点，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为您送出的是精心挑选的投资资讯。大家将听到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创新高，我们将连线汇率专家为您解读接下来的走向。2年400只新股上市，有7只尚未打开涨停榜。在股市收评当中呢，各股指震荡回调，我们将连线资深的交易人为大家来分析热点趋势。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一起聊一聊家电行业的投资机会。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是周一，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迅速调升的汇率。不过在今天呢，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收盘报6.3266，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9点，连续3日的涨幅呢算是结束了。在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则继续调升169个基点，报6.3267，连续7日调升，创2015年11月2号以来的最高值。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金砖汇通首席策略分析师赵向斌，请他来分析一下近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情况。赵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如此强劲。 美元对人民币的走势呢，实际上在外汇市场里面来应该说能够符合的大部分应该说非美货币的走势都是处在了一个对美元的一个升值的走势。 嗯。 但人民币的走势可能我们自己感受的会比较就是真切一些。那人民币呢，实际上整个的走势应该说是从去年要说起来。因为去年呢实际上就人民币呢是从最高的时候是从 6.96 这个位置一路开始升值，大概是从去年的2016年的12月份触顶，然后从1月份开始回落，然后逐渐呢从 6.9 到 6.8 到 6.7， 一直到我们当前尤其是上一周已经是到了 6.3 的这样的一个关口，所以说升值的幅度非常厉害。那我把它总结为这么 内外两个因素促使人民币有一个大幅的升值。对内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持续的好转，尤其是一月份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 GDP 的增长是达到了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数值。那这个值呢，一个走势呢，也是增强了人民币的一个汇率的一个弹性。 嗯。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对内的一个管理层对人民币的一个管理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一个市场的基本层面的一个推动，另外一个呢，管理方面的一个推动。尤其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就是这种管理的一个娴熟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人民币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央行然后纳入储备，然后也是提升了人民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对外来说呢，我认为外因可能是主要推动人民币这个上升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美元的一个贬值。那美元的贬值呢，是推升人民币这一轮上涨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因素。那这个因素呢，主要是源于就是去年美元呢是从2017年的1月份从 103.82 一路呢下跌，然后在最近也是在上一周跌破了90的这个支撑，最低呢是到了 88.429， 也可以说是美元最近的一个贬值的幅度大幅的一个这种就是下跌，然后促使人民币有一个大幅的升值。那实际上美元贬值也是助推了很多的一个非美货币的一个反弹。但是为什么人民币有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反馈，实际上美元的因素有这么几个方面是比较就是有一个下行的一个压力。第一个就是外围市场，就是不光是中国的经济在反弹，甚至欧洲的经济，还有一些英国的、加拿大的经济，实际上都在反弹。所以说 ，IMF 也就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其他的货币提升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数据不太有利，上周公布的数据就不太好，比如说成屋销售啊、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啊，都是比较差的。第三个呢，就是上周三美国财长然后诺钦先生呢表示，弱势美元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商，但是呢，他这个发言呢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是欢迎美元贬值。虽然他此后和特朗普共同出来去灭火，但已经造成了美元的一个大幅的下跌，这个伤害已经形成了。所以说在以上三个主要的方面影响之下，美元有一个大幅的下跌走势，也是助推了人民币的一个这种就是屡创新高的一个走势。我个人认为从当前的趋势来看，人民币的这种升值的步伐可能还停不下来，甚至不排除在这周或者下周有可能会去测试一次6.3，有可能会被跌破。所以说在心理观可能应该有这么一个设想，因为我们作为预期来讲的话肯定是有这么一个走势。另外一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应该说临近这个春节前后，人民币在往年来说都会显得比较疲软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在春节前后的这个消费，然后包括出国的消费其实都是很热的，所以说也会带动人民币的一个会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贬值的一个预期。所以说这次6.3要是能破的话，可能空间也不是很大，要是不破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出来，甚至可能不排除去上方到6.35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是影响人民币的走势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主持人 好，非常谢谢赵先生啊，从内部和外部以及内部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其实您的话里话外也透露出了近期的操作策略，那也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再次谢谢您，谢谢。 好，谢谢。 好，再见， 谢谢主持人，再见。 好，接下来是股市收评。今天早盘沪指冲高收回落，各股指都出现了回调的走势。午后各股指回调深度加大，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523点，下跌0.99%；深证成指报11352.72点，下跌1.77%；创业板指数报1799.77点，下跌0.94%；中小板指数收于7534.56点，下跌1.83%。成交量方面，沪市全日成交2854.17亿元，深市全日成交2699.42亿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股上市。近一年两市共有398只新股上市，其中有7只新股迄今尚未打开涨停板。从已经录得的涨停板数量来看，韩瑞钴业最多，上市以来累计获得32个涨停板，康泰生物紧随其后，获得了23个涨停。第三名到第五名分别是贵州燃气、华大基因和聚灿光电。不知道打到新股的朋友，您是在第几个涨停板，或者是什么阶段卖出的，现在心情如何？ 好，再来看资本市场的另外一条消息，15亿元主力资金近三天杀入大央企重组概念股。最近三天，这个所属的股票当中有48只主力资金净流入前列的，分别是南方航空、宝钢股份、中国国航，分别净流入 7.85 亿元，宝钢是 6.32 亿元，国航是 5.52 亿元。净流出最多的个股是中国中车、八一钢铁和有盐新材。中国中车流出了 10.38 亿元，八一钢铁流出 2.09 亿元，而有盐新材流出了 1.70 亿元。好，我们再来看一组公司快讯。永辉超市发布公告，腾讯以 1.875 亿元参与永辉超市子公司的增资，并持股 15%。接下来是今天披露的一组上市公司2017年业绩预告，其中方大碳素、浩百控股净利润增长最多最快，超过10倍，预计2017年净利润预增有望超过3倍的公司包括北陆药业、新钢股份、亚太集团、南洋股份、博汇纸业、三毛派神、方大化工等。预计2017年净利润有望方翻的公司包括广信股份、万业企业、国药股份、戴乐新材等。其他上市公司公告中比较亮眼的有山西汾酒，由于白酒市场发展态势比较好，2017年净利预增 40%-60%， 华丽家族年报预增 50%-80%， 焦作万方预增 55%-105%， 华联中超2017年预计扭亏为盈。社科院今天发布报告说，由于一线城市调控政策放松的概率极小，房价以稳为主，短期内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不存在。再来看基金的开门红，2018年开门红引发市场对权益类基金的关注，加上监管层强调主动管理能力，各大基金公司开年都把产品重点放在权益类基金上。业内数据显示，1月27号在售的新基金大约有174只，其中有101只权益类基金，这就包括指数、股票、混合型基金，占比达到 68.7%， 接近70%。不过权益类基金发行的喜乐不均，差异很大，开年部分绩优的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首日募集就破100亿，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重点分析过。当然也有一些产品的销售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今天行业板块方面，申万一级行业中只有钢铁、采掘和有色金属行业板块上涨。概念股方面，次新股、钛白粉、打板、乙醇汽油、煤电重组、港珠澳大桥等概念板块涨幅居前。而去 IOE、芯片国产化、宽带提速、5G、超级电容等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龙头白马股集体下挫，前期一直强势的白酒白马股大幅下挫，沱牌舍得跌停。那家电白马股跌幅同样是比较深的，小天鹅 A、 苏泊尔和美的集团的跌幅也是在前列。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今天的股评嘉宾啊，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小罗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首先请您综述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 今天市场呢，出于种种消息面的原因吧，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迹象。总体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整体是受一些消息刺激，所以未必需要太过于惊慌啊，这是我的看法。嗯， 好，今天我们发现煤炭、钢铁、化纤、石油、造纸的板块当中的某些股票是比较抗跌的。那么钢铁和煤炭我们都知道利润不错哈。那其他的这个抗跌的背后您觉得有哪些原因呢？ 今天整体来说板块分化还是比较明显，虽然指数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但是一些比较拿得出手的板块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呢，走出了比较好的走势。那么钢铁煤炭业就正如您所讲的业绩特别亮丽哈，部分钢铁股都有30多倍的业绩增长。造纸板块可能是基于人民币近期的汇率的方面一些波动啊，对人民币一些预期吧。造纸板块，化纤石油也是一个联动的，因为化纤和石油往往是一个上下游关系，那么也是和一些基本面情况有关。但是这些板块前期涨幅相对来说比持续上涨的像家电啊、白酒啊来的说涨幅还比较小，所以相对比较抗跌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今天的酿酒板块跌幅非常之大哈、啊， 不管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舍得沱牌啊，还是茅台啊，哈，跌幅都不小，您怎么看？ 今天指数调整了，刚才就说了，出于消息面的原因，例如种种啊，例如资金不得进入股市啊，不得进入房市啊，这些啊，非常有一些影响力的消息。那么白酒板块呢，其实也是在近期啊出现比较大的升幅之后，像茅台都达到万亿的市值。那么在周末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消息啊，包一些茅台方面的主管呢就讲了，就说我们都会合理的控制啊茅台这个市值，让它这个茅台健康稳定的成长。所以整个市场理解可能说啊对这个消息解读啊有点偏空。那么茅台一旦出现调整以后，那么其他板块中的类似个股白酒个股也受到影响，但是这些基本面的情况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春节即将到来，您对于某些和节前相关的热点板块有什么样操作上的建议呢？ 正如我们在1月15号星期一当天也是一个阴线啊，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说，短期之内经过3-5天的调整，就可能突破3450点的高点。那么2周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中间有一档节目是做节目是没有参加，所以过了2周来看，整个市场呢已经来到了3587点啊，验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那么今天的调整呢，应该说是开年1月2号开年之后，第二次一个调整的节奏的开始。那么它这个调整的时间呢，可能会比1月15号那天的调整时间可能会多花几天。但是因为今年春节来的比较晚啊，每年的春节之前，相应的消费类的板块也好，还有包括像旅游啊等等这些品种啊，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如果从板块热点来看，这么最近像近期出现啊这2天出现调整的白酒啊什么的，在节前应该如果回调之后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点，所以短期之内不用恐慌啊。然后从稍微长一点角时间来看啊，这些调整的春节受益的，就说白酒吧，应该还是会有比较好的短线介入机会的。 好，再次谢谢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的分析，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拜拜， 再见。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节前的热点板块哈，白酒是一类，那么还有这个食品饮料哈，也包括最近备受大家关注的家电板块啊。所以我们今天后面的时间段，除了案例分析部分呢，就要着重的来聊一聊家电板块的投资机会。那下面有请我们今天嘉宾，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家电板块呢，我们今天会着重分析几个代表性的公司啊。其实他们呢也占据了中国家电领域的半壁江山吧。 没错 啊，格力、青岛海尔、美的、小天鹅啊，还有这个老板电器啊、华帝股份呢 啊等等，欧普照明 啊这些。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家电板块的一个走势情况，好不好？ 好的。是这样，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啊，整个家电板块其实也是走出了一波，是我们就有朋友说是没感觉它怎么就走上来了。因为咱们从大体来看啊，去年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看的风格已经属于是去寻找一些有业绩支撑的白马股出现了。而整个家电这一板块，其实它由于之前呢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一个大浪淘沙，也是经过洗刷之后吧，也是慢慢的强者恒强出来，所以它是也是寻找这个有业绩慢慢支撑而带起了我们这一波的一个大行情，就是去年走势，再加上叠加了一些概念，比如说我们一直说白酒这行业，我们说一个概念叫消费升级，其实家电同样也有这样的属性在，所以在概念再加上一个业绩相当稳的这种一个预期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家电开始走出了一个咱们看出来非常亮丽的这么一个行情了。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啊，比如说格力电器去年涨了86%，今年呢又今天跌了啊，大概呢也涨了20%-30%这么多哈，这是一个代表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有没有在去年或目前买了家电股的听众朋友啊，您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此外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不想戳大家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波浪起伏当中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定理，就是今天您买的股票跌了几个点呢？大家可以随意跟我们来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财富大搜索五个字就可以了啊。一个是您有没有买家电股，一个是今天您的股票啊震荡了多少啊，振幅是多少，涨幅和跌幅分别是多少，您怎么来看待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数据啊，这个家电股票确实在17年非常受基金的青睐。 嗯。 2017年四季度基金重仓持股的股票呢是1603只啊。那么家用电器的这个股票市值占到了2017年年末行业总流通市值比例的 5.35%， 在28类申万一级行业当中排名第一啊。 嗯。 那具体来看呢，去年四季度基金有29家家电公司的股票啊，持股的市值达到 621.81 亿元，那么基金持仓市值占行业总流通市值的比例是 5.32%、啊、另外呢就是这些基金都买什么股票啊，这些基金买格力的是特别多， 没错，他们就买龙头嘛、 啊、买龙头哈、啊 嗯、 你看我这有一个数据啊，18年以来格力电器短短四周净买入资金达到42亿元，成为资金最青睐的基金重仓股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基金啊对于格力的这个选择呢是这么考虑的，一位基金公司的经理说，强者恒强是选择白电龙头最主要的逻辑，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哈。 嗯， 很多的基金公司啊，都把这个格力的这个配比啊，摆到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哈。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这个内部的这个逻辑哈。首先，你刚才是分析了整个家电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嗯、哈。 没错，没错。 那它发展的这么好，是像白酒那样跌破了很多人的这个？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呢，还是说一切在预料之中呢？ 咱们先是这样，先回答问题之前，先，但是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基金的事儿，咱们先聊一聊。其实啊，咱们从去年来看，家电这个行业啊，其实被发掘，其实先从沪港通的一些香港那边资金发现了。 嗯， 因为咱们知道香港人他就是专门是看业绩， 嗯， 去做就是找一个非常业绩好的，他们当时是发现了我们。就是我们 A 股这边的一些家电的行业都非常好，就刚像咱们说的似的，我们业绩非常好，而且发现整个行业发展也不错。出来之后，这些就像您说的似的，咱们的基金跟着就一起开始配比了。 嗯， 但是再加上去年的一个风格来看，就刚刚说的是，为什么要配格力？因为咱们知道格力这个公司，咱们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不先从咱们的体验来说，能一想说。哎，人家收二手家电的都知道说，哎，你们家空调是格力的，走走，我去收去。如果你们家空调是别的牌子，那就有可能不收了。那它反映出来就是什么呢？说明这个格力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那这样它的东西好用的最后的本质就是公司强，这就是能看到啊。咱们用生活中的例子给大家去讲说，所以说这就是它。咱们再加上去年那个找龙头的风格，所以我们基金就一拥而上，全都买，就正好。是到了您刚才说那个为什么我们看到基金在疯狂加仓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现象吧，我认为。 刚才金鑫的这个分析是说，首先发现这个领域有机会的是香港的投资人。 对，我们的沪港通资金先是北上来去抓的、嗯、因为他们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是吧，所以一开始没有受咱们如此的待见和青睐，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 当然，后面他起来之后，那大家都迅速开始抱团哈、啊，这个我们也非常容易理解哈、啊。 没错。 所以说，怎么在他启动的时候挖掘出来和发现他，并且持有和拥有他，有的时候呢是需要一套你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和逻辑的。 没错，没错，没错。 嗯、 这就是一直咱们说的嘛，是如何去、嗯、去做好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方法了。 嗯，是的。那家电行业也有很多呀。我们也得具体来分析分析啊，有的股它涨得很高很快，是吧？像刚才所说的，那有的呢它涨得也还可以，但是呢不如那么别的股票那么亮点那么抢眼。那我们要着重来分析分析哈，你打算找哪几个股票作为这个研究的标的 啊？那刚才肯定是因为咱们一直在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去说，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风向嘛，其实就是去找龙头这一块，所以说肯定是咱们从家电里面龙头去看、嗯、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嘛，刚才咱们从基金的数据中知道他们去加仓了什么、嗯、其实 人家就能告诉咱们龙头什么，那肯定就是格力电器了。 嗯， 这就是一个龙头的方法。其实咱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和大家去分析行业的时候，和大家说过，其实家电行业也是经过了一轮行业的大浪淘沙。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这家电在我国开始就是其实也很多很多公司在出现嘛，大浪淘沙之后也是。剩下的公司也不太多了，但是我发现这些公司就是凭借它的技术优势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市场优势啊， 嗯、 就是说大家都能买着，市场上都能看见这种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它才能活下来。而这种活，其实咱们觉得说的像巧合，但是其实它背后包括的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硬支撑的力度。所以说这一点来说是非常支持我们为什么要去看龙头，而现在市场风格也是为什么去转向龙头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理论知识点吧。 嗯，好，那我们下面就把这些标的拿出来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啊， 嗯、 从他们的这个经营财务数据。 对，咱们呢这样，咱们先就刚才也说过嘛，去看过一些去看过格力嘛，咱们也是和大家去格力再对标一些我们这美的集团和海尔和春兰股份。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发现为什么说龙头有什么样的优势？咱们拿净利润来说，我们发现啊，在截止到2017年9月30号的时候，格力电器它的净利润它排在第一名，龙头的表现出来它有 14%， 那第二名的美的集团呢就有 8.6%， 那第三名青岛海尔就 6%， 春兰股份就是 7.1%， 那从净利润也大家也能看出整个行业来说吧，利润还不错的，但是也能看出来优胜劣汰能出来。 春兰股份的截止到去年第三季度，它的这个净利润是7个多点， 7.1。 嗯， 对对对。 那么格力的净利润是， 格力润是14，就是接近它两倍了， 14个百分点啊。 没错， 我们能看出来行业当中的这个差异啊，差异。 对，这也是龙头的一样的一个优势嘛。咱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大家去分析啊，也是这样。它其实还有营业成本，大家知道为什么说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发现营业成本也是通过一些什么规模效应啊。能或者说它的一些或者说上下游控制成本来这个能力吧，来去把它的一个营业成本会降得很低。那我们也有数据来看，那第一名呢是还是我们的格力电器，就是它的营业成本是占到了68.6%。咱们看一下，咱们刚才也比过嘛，春兰是88.5%，那比它稍微好点的是美的集团是74.7%，然后就是青岛海尔是70.1%，这样的营业成本大家也能看出来，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了，造成我们公司看出来通过整个一个大浪淘沙之后吧，对形成了一些优势的一个体现了，就这些。 刚才啊建新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比较，一个呢是这个净利润的这个增幅， 嗯， 还有一个呢是 它的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对对对， 的占比啊， 没错， 这是我们看财报当中的几个维度哈，那 没错， 财报当中还有很多的维度啊，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现金流怎么样啊，另外呢它现在的这个负债怎么样啊？ 这， 另外呢，它现在的这个估值怎么样？它便宜不？是个好公司，它太贵了也不行啊。 对， 是吧？ 对，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吧。 我们要进广告了，大家不着急啊，我们好好来分析。其实分析一下上市公司啊，我们花点时间是不为过的啊。 没错， 不要抢着这个最低点买入，最高点卖出。 没错， 你做过研究啊分析，这样的话你买入卖出，你心里。至少能够啊说服你自己有底。好，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绿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绿蓝北京，大写的绿，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财富大搜索进入2018年呢，我们把每天的内容做了一些区分，喜欢炒股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每天的资讯和连线部分，特别是周一周二的这个详细分析啊，我们会就某个板块或者是某一个炒股当中的热点话题跟大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周三周四呢，我们会重点关注资产配置的话题，聊一聊大家理财的这种需求。周五呢，我们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来配置我们的保险产品。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 啊，我们要接着跟建新来聊一聊家电板块的投资机会啊。刚才我们只是分析了这些公司它的这个净利润和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比较，其实还有很多的维度可以来全方位的解剖一个公司哈。 对， 接下来我们从 那咱们从资产负债率和一个每股现金流量也可以大家去说一下数据吧。 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的现金流， 每股的现金流量。是这样，咱们刚才也说了嘛，说格力现在有一些说龙头的一些体现嘛，但是说我们从资产负债率看，我们看到格力啊是 72.93% 的最属于刚才咱们说的美的、海尔还有春兰里面最高的一个负债率了。那咱们往下看呢，就是青岛海尔是 69.54%， 那美的集团呢是 66.86%， 然后到春兰股份呢是 28.81%。 大家也看出其实我们格力电器是有着一个较高的一些负债水平了。这是一个和大家去分享的这么一个数据。那从但从每股现金流量的一个净值看呢，格力电器也是有一个负的 1.15 的这么一个也是一个负值吧。然后我们看到美的集团是 3.64， 然后青岛海尔是 1.36， 所以说这些数据大家还是通过它的一些应该从行业的一些属性来说吧，应该去做一些理性的一个分析了。这是从财务报表上来看啊。 好，刚才建新啊说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维度啊哈。其实这也是反映出我们买股票的个人的投资哲学。 没错。 这家公司它的利润增长很快，是吧？那么，但是它的负债也很高。 对，这就是需要咱们去看如何去平衡这件事情了。 那一家公司呢，它的利润增长没那么快，但是它的负债率也很低，它手里的现金比较多。 没错。 哎，那么你觉得不同投资风格的听众朋友啊，怎么来配置？就以我就要在家电股里面选股票的话，我怎么来配置？ 那我觉得还是咱们其实应该还是符合一些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风格吧，因为咱们一直在说嘛，整个市场其实还是有一个风格的一个大的一个驱动项，所以说还是今年也是和在和大家去说我们 先要看好行业之后，先去找龙头，龙头过了，之前给大家说过，今年有可能龙头是会往二线龙头去转，所以说咱们就从选股来看，其实还是先从龙头找，龙头完了之后，咱们看到今天不是龙头不有回调了吗？那也是，就我个人而言吧，有可能是会向二线龙头的去转，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在龙头和二线龙头里面去选一下。 你看啊，同样是家电板块，青岛海尔今天跌4%多，格力跌2%多， 没错， 春兰跌1%多， 嗯， 你看看这背后能反映出什么来呢？ 那还是说，还是说刚才说龙头的一个体现的形式吧，就是看看哪个是强者恒强的那种状态吧。说，也就是说，格力，咱们和格力和美的来说，格力就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个意思。 再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股价贵不贵啊？ 对， 我们来看看市盈率的情况。 咱们从 PE 来去看啊，刚才也说过嘛，咱们怎么比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因为嘛，咱们现在的家电有时一个走出世界才能说造就世界龙头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才能把我们的价值体现。所以我们希望去和国际上的一些龙头去比一下吧。那我们看看国际上的一些白电龙头吧，代表有说有大金工业，还有一个伊莱克斯。那现在呢，当前的股价对应的18年的业绩估值啊，分为是 23.57 倍和 14.39 倍。那对于我们格力电器来说呢，明显是处于一个偏低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这么一比来说，其实发展我们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我跟大家说几个家电板块的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吧，哈，青岛海尔是 18.39， 这是目前的情况啊。春兰股份很高，市盈率是 93.87， 对，还有老板电器是 23.42。 好，所以你认为呢，就是某些股票它的这个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 对，咱们从行业来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白电的一些企业，其实对标国际的一些龙头来看，其实我们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另外一个啊，咱们虽然说我们看到估值来说有这么大差距，但是我们企业的一些我们的净利润、规模净利润却是比他们要高的。这样两个一对比来说，所以才能看出来空间有多大，是这么一个逻辑。 不能直接的比啊， 对， 就跟咱们原来比，中国人。这个人群喝奶量跟世界人群喝奶量还有多少升的差距，然后呢我们就要想象一下未来的空间有多大，是不是？ 这就不好，就你 不能 一个维度不好比了嘛。 刚才这个建新谈到的这个其实要自己做一些计算了。 对， 是不是？ 对，但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嘛，所以帮大家把计算的大概的一个结果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 你再说说，比如说我换到别的这个行业了，是吧？你这个计算的逻辑是什么样子，或者说那个计算的公式是怎么计算的？ 公式其实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就是稍微有点专业性的公式吧。但是大家可以去其实去找一些公开资料，但是我们去对比来说，因为现在就是想找我们现在一个行业嘛，想去和一些国际上的或一些成熟的一些企业先做一些对标，去对标看看它我们是和人家的公司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些差异在哪，这是一个维度。那另外就看我们的净利润增长率，或者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和它在他们的行业里面有什么样一个差别。那就是咱们先拿我国的一些家庭来看吧，说我们现在利润特别好，净利润增长特别快，特别平稳又特别好，然后资产的一个回报率也特别高，但是跟别人比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跟人家一比说，估值为什么还没人家的高？所以说能感觉出来我们这差距在哪儿？这样的通过两个维度简单的这么一个比较吧，其实就能看到我们的空间是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了。 其实刚才建新已经说出了一个找潜力股的方法啊，当然我们不能只看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维度哈，你要选择一个股票的话，还要看很多方面的维度。 没错， 我们今天是聚焦在这个财务数据上面哈。 没错。 首先你对标一下啊，看看这个市盈率哈，在不高的情况下哈，还有多大的差距，是不是？ 没错，没错。 此外呢，再看看自己的这个净利润增长率啊，净资产增长率啊， 对 ，ROE。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一个增幅啊，我再算算。我是不是还低估了我现在的股票了？ 对，其实还有个简单，就是我看看我和刚那家公司其实有什么样的差距，就发现我比人家的公司的经营的一些数据都好，但是我比人家的估值却低， 那这样能这样去对比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能找出来一些有潜力的一些上市公司吧。 您说的这个逻辑啊，其实在去年某私募基金大佬就一直在谈这个事儿啊， 对， 他就说茅台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著名洋酒比啊，我们这个差距还远着呢，是不是？ 没错没错 啊，那个洋酒它的规模多大，我这个未来的白酒市场茅台的市场要有多大，这是他当时选股的一个逻辑，和刚才建新讲的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有点像 啊，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是从17年初开始讲的，我们是从18年初。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好的股票啊，这个方法是某些情况下是不变的啊。 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分析了这个几个公司的一些数据啊，那再来说说风险吧，我们再来做一些风险提示。 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行业啊其实它是有一些周期性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比较发现我们和地产行业的周期是比较像，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地产上，咱们也知道最近地产上的一个或者我们的改革呀会对我们地产会有一些周期性的影响，但是我们地产的一些通过地产的一些策略来看吧，我们发现地产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逆周期的一个成长。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不说地产的逻辑之前，我们发现我们的家电这个行业有可能会给大家出个结论吧，在它的一些业绩上的一个平稳吧，会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所以说风险就在哪，风险有可能这是都是预期了，但如果发现一些政策的一些要求或者我们房地产的一些销售啊它不达预期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行业。其实很简单想法，就是我们整个电器起码得要装到房子里吧，如果你装不进去就不行了嘛。 艰辛的逻辑是房地产股票要连续跌，那家电板块还好得了吗？ 没错， 是这意思是吧？ 没错没错。 好，所以我们要整体来看待啊上下游的一些市场的变化情况啊。 没错。 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刚才所说的一些重点的股票，他们的主营业务啊。那青岛海尔，这是创立于1984年，它从传统的这个家电制造企业呢转型面向全社会孵化创客的这么一个平台啊，这是它的一个转型的亮点。 嗯， 那么华帝呢，它是形成了以这个燃气灶具、热水器、抽油烟机、消毒柜、橱柜为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主流的产品。那么老板电器呢，它是专注于这个高端产品啊。目前来说呢，似乎在这个领域它有它自己独到的一些竞争优势。 这一点其实还是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嘛。老板电器就是它就是专注自己这么一块儿，其实这也是一个亮点。但是说就有可能说在风格转变之后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个看点吧。 嗯， 因为他专注自己专注高端，也没人和他有太大的竞争，只是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是比较是推崇一些龙头，推崇一些，因为龙头能知道他的一些就对市场的把控能力比较强，咱们先看到这一点了。 就是这个目前的投资风格或者资金的喜好啊，它也是有阶段性的。 没错， 有阶段性的哈。就比如说哈，最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以白酒啊这个例子为例啊。 嗯。 那八项规定出来了之后呢，大家一致看空白酒，是不是？ 没错没错。 后来发现这个老百姓的需求也不少啊， 没错， 量也不低呀、 啊。对、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需求啊。 嗯。 你看这个投资的这个风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没错。 所以说具体到家电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就是每家公司它有自己的特点，那只不过这个特点您什么时候发现了？大的资金什么时候发现了？ 嗯， 这个有可能时间点并不那么的重合。您如果提前踩中了，那也许后来会笑得很开心、很灿烂，是不是？ 对对对。 哎，所以同样是一个板块里面的公司，它的经营业绩是不一样的，它的财务数据是不一样，它的这个专注的领域也是不一样的哈。 没错。 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啊再聊聊别的行业啊。 嗯。 这个像船舶运输这个领域，其实也分得很细啊。 没错。 哎。 没错， 有些公司呢它就专门啊做一些这种特种船的设备啊，它抗风险能力啊相对来说就高一点。 对，没错，其实每一个行业它的 它都有这样的细分， 对，细分行业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也是需要根据市场的一个风格去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嗯，但关键是你投资的风格是什么。有的人呢就是我提前踩中了我就不动了，那有的人呢他喜欢跟着这个轮动走啊，不太一样啊。好，那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节目名称财富大搜索。 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的这个案例分析板块当中，马上进入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那大家呢也可以把目前面临的一些困惑啊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和现场的嘉宾一起来分析。那这是一位王女士的情况，今年45岁，是一家公司的白领。2015年开始做股票，最开始啊是5万块钱的投资，后来断断续续啊追加到了20万。啊，她说也就预备折腾这20万了。她呢有比较强的这个避险的心理。他听了一些人的建议，他每个领域都买一点儿，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嗯， 那从去年开始啊，他看好消费股、家电股啊。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些，想再配置一些，因为家里不急着缺这些钱用，所以他想长期持有，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你想长期持有，可以首先看一下您中意的那几只股票。他们长期走势情况如何？ 对对对，咱们还是先跟这位朋友去聊一聊。是这样啊，刚才听您去说这个朋友介绍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他们不太，因为家里也不缺钱什么，他不太用这笔钱，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和大家想去强调这么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会对整个这个女士吧，就是她投资的一个逻辑来说，咱们也能发现出来，他就喜欢长期投资，这样其实非常好的一个大方向吧。 是， 对，但是他看好，哎，又看好说消费股，看好家电，其实这个也是很好，就是踏准了我们现在这么一个风格嘛。所以对他来说啊，还是如果说您看好了这样的一个行情，你刚才咱们在前面去分析行业来说，由于我们地产的一个周期轮动，然后发现家电也有个大概是半年或者半年左右这么一个延迟吧。其实如果您长期看好这个家电，其实还是建议您去在龙头里面去甄选。从刚才也说过，今年有可能会从龙头的风格转到二线龙头来，那您就龙头和二线龙头同时可以进行一些配置，就不要说把所有的行业或所有的股票都这么去啊，就是哪儿都买一点，其实没有大必要。其实还是咱们想去分散风险，就是你先看好行业，再把里面的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好的公司，但这样分散一下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 好，上周那个新闻大家看了吗？一位40岁的男士全部身家在50元的时候买乐视，现在是上有四老下有二胎 啊， 还赶上连续跌停。 对，这个 欲哭无泪。 对，这个就是，这就也是个例子吧。千万不是说，咱们也说刚才说不要说把钱都散这么开，看好一个行业，但是也不是说您看好一个行业都把您钱堵在一只上。您看好行业之后，还是把这个行业里面去进行一个分散的投资了，这种方法是比较好的了。 嗯，艰辛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一百股一百股的买啊。 对对对， 你把所有的消费股都买完，家电股都买完，没有那个必要。 没错。 是不是今年整个这个投资领域，这个在这个龙头板块当中的分歧会略微小一点？ 嗯，也不好说，因为还现在的风格来说，都是买龙一，这样的一个风格。说您说风格来说，其实分起来吧，其实也不太大。但是您看，我还是说担心整个，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有可能今年龙头或者龙一来说，由于估值涨得会太高，会在，就是咱们不好说判断什么时候会出现一波的一些调整的行情，这样的分其实也不是存在分歧的，都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的预期在这儿了。所以说你说分歧还是，不管是什么行业，这目前的大市场环境下还是龙头，因为龙头的最基本知识就是我们有业绩，行业的集中度在提高，龙头有着完全对市场的一个控制度或者对上下游的把控度，来去保证它的一个业绩的稳增长。 它还有一个问题啊，长期持有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不用看了？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你长期持有只是说一个理念的一个，您对一个投资的理念，就是说我这支或者这支上市公司或者这个行业啊，我是去持续看好它。 这是对您的一个长期持有。但是你一定要要去关注着一个市场热度一个变化，或者说去这个公司有什么样一个变化。咱们或者举个例子啊，就是说突然这家公司就像乐视似的，您假如说您最开始咱不知道现在乐视出个这样的问题之后，您去就长期持有不看了，那不可能嘛。因为乐视在它出现这么多跌停之前停牌之前，其实会有一些新闻对市场进行一个提示。 嗯， 那这个您不要不看，长期持有只是一个您的投资的一个逻辑和方法，但是您是需要去时时刻刻去关注您投资的领域和投资的一些标的的。 对，保不齐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出现啊，这个是很难预料的。您要是彻底不管不顾哈 那这个钱啊，您也就别太当回事儿，是吧？ 没错没错。 哎，那也别20万啊，您有个10000块钱打水漂了，您心里不疼啊， 没错， 不痒，不难受，晚上睡不着。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您倒是可以不看，是吧？ 对对对，没错， 不至于为这点钱烦，是吧？ 没错。 但是如果您是这么多钱自己都不看，那除非您有20亿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哎，但是这个自己看我也明白它的潜台词，就是有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啊这个操作啊，不看呢、 嗯、 我还不眼不见心不烦，我这一看啊、 嗯、 手就痒痒啊，我就经不起这个波动，最后呢发现哎你看卖早了或者是就卖晚了等等吧。 对，确实这有这样的可能，但是我还是说建议投资者朋友们，其实还就是比如说像您去如何规避您说刚刚那个问题，说哎自己会有波动，但是您首先还是说对您这个看这个公司啊，看有没有足够的了解。其实你在虽然说我长期持有，在你去不断去更新上市公司的一些信息或者一些他的对他研究的时候，您也会有持续增加你去拿住这只上市公司股票的一个信心。咱不要老说看到说哎有什么有可能会卖掉，其实如果您的是研究的足够透彻或理解的足够透彻的情况下，我相信还是它会增加你去持有这只上市公司的一个信心的。 好，那我提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啊、 嗯、 我坚定的看好这只股票，我长期的持有，那么遇到一些大的回调的时候要不要给自己设止损？ 这个当然要设止损了、嗯、我个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因为对对，因为都在说嘛，咱也会开玩笑啊。 对 对，尤其是卖股票的时候，是心里最紧张、最纠结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卖了，转天一涨，心里那种难受程度都比我说我卖，比如说没卖着一涨停板那样都难受。所以说，但是呢，咱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其实不管是涨还是跌，都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判断。 这个实际上建新谈到的是这个纪律性的问题了， 嗯， 是吧？炒股的纪律性你要遵循啊，就是你即使是长期持有也要设止损。 没错 啊，但是这个操作 啊，操作来说 心理上面、 心理上面真是不把握。但是其实是有两种的一些止损操作，就比如说您是整个长期、 嗯、 比如说您有一年的时间这种一个长期持有幅度，短期回调，如果您是实在是说对心理来说不好爬，因为确实是很好理解，那您在市场上进行短期回调的时候，您也可以去看看一些市场评论吧，说市场有短期评论，那这个您要不操作就不操作了。但是咱说如果说您遇到说那种就咱股那种像之前股市大调的时候， 15年的时候， 对，那那种您再认为我是长期的，那就实在是不建议了。所以说理性的一个投资我们认为是一定要说的不好做吧，但是说理性的投资的一个方法应该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大前提。要不就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在您的一些或者说电脑上啊或者手机上，要不就写一横幅，对对，一炒股一定要有理性，这么一个给大家一个忠告吧。 嗯，好，长期持有并不代表阶段性可以卖出。 对对 啊， 长期持有其实就是一个叫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但是您对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判断，要是说一定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判断来了，你还是一定要是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吧。就是我和我朋友或者聊天的时候，也是去有一个小方法、啊、去帮助他去缓解这样心理，就是如果你这只股票说确定我要卖了，你就赶紧删了自选股，一个月内不要看它就行了 啊。好，每个人可能也套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哈。 嗯， 不管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得顺势啊，就是你赶上一些大调整，比15年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就刚才我们说的17年涨得这么好的股票不够优秀， 没错， 并不是，而是这个 当年的那个市决定了它必须要下跌，必须要下跌。那么您不要跟市做斗争哈、啊。 没错， 当然我在这说起来容易啊，当年也哇哇哭呢，是不是？好，再来看第二个位朋友的问题哈。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这是一位30岁的上班族，他以前炒股的经验比较少，主要是买一些网上的这个互联网金融产品，还有一些这个 P2P、嗯、啊。但他呢因为在北京还想买房， 嗯， 所以说还想攒点钱，希望在股市里有一些收益、嗯、他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觉得、嗯、他的这个年龄段应该做一些这个配置，不知道啊怎么来进行操作，他该不该买点股票？ 是这样，因为我看那个这位朋友吧，他去买过 P2P 产品，说白了，咱们我个人认为啊 ，P2P 产品去购买的时候也挺需要勇气的， 就是他的抗风险能力也 对 比较强，或者他风险偏好比较大，是吧？ 没错。那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你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具备了一个我们去操作股票的一个就是。就说胆识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还是那我们对于他的配置来说，您既然以前是买有过买理财的经验，还是把你的大部分资金去买到理财去，因为他毕竟有时在北京要去买房这么一个需求，把你的剩下的一半来去做一些有风险的收益、嗯、比如说你去买一些有固定收益的基金呢、啊、就他投一些固定收益基金来进行一个这种风险稍微偏高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投资，那再剩下一半，也就是四分之一的时候、嗯、来进行一个股票的一个操作，那操作方法呢还是目前顺势而为呗，看到了先找行业，找完行业以后找龙头投进去、哦、 金鑫的意思是啊，他既然买了 P2P 啊，也算是练胆儿了 啊，对对对， 那么我们先不说技术，你有这个胆儿了， 没错、 啊、 没错， 那么你可以做一些高风险的配置啊， 没错， 但前提你还要买房呢， 嗯， 所以说不建议把钱都放在这上面， 没错， 有一半的钱是买这个 理财产品，他是在买他理财产品，因为他买过嘛、 啊、 他也会买， 对，那么这剩下的一半当中的一半，也就是你总资产的四分之一， 嗯， 你可以再买一些基金产品、 嗯、 啊，跟股票沾边了啊， 没错， 剩下的那四分之一 啊、 你可以自己在股市里面学习学习， 没错， 甚至我觉得都不能是剩下那四分之一，应该是八分之一、 嗯、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炒股的经验， 对， 慢慢来， 反正是看吧，因为我刚才也是觉得他说有 P2P 经验，他整个去承受的能力还是、 嗯、还 可以，对，而且我相信他买 P2P 也不是说闭眼买进去，也是需要看需要研究的嘛、 嗯、 所以说这样来他也有一定基础了，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哈、啊、聊了这个整个家电行业的一个情况的分析，也跟大家呢聊到了这个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哈、啊、以后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啊，还可以跟我们实时的来互动哈、啊、这位朋友还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嘉宾刚才说到了这个财务指标利润和成本怎么就出百分比了，利润和成本不 是 金额吗？ 啊，是利润率，利润率，不说错了啊。 您、哎、没说错吧？我听着还是利润率啊。对，另外呢，他说，格力的负债率是最高的，现金流是负的，这种指标怎么当上龙头啊？你们对龙头的定义是什么呀？ 啊，龙头是你咱们去看龙头的一个是它的营业能力，还是说它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掌控能力啊？ 嗯， 是这么几个去定力的。其实咱们开虽然说去看它的负债是稍微高一点，但是咱们需要去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它，因为毕竟是作为上市公司嘛，它上市的本身的一个需求就是需要它去向市场上去融资来扩大它的一些。出来它的一些规模嘛和企业，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负债率虽然是高，但是去咱们去和还是去做对比来说，其实还是可以在一个接受范围之内的。 嗯， 这龙头嘛，其实它是体量大，你毕竟是这种说去家电这种行业，你的体量大就得需要向市场借钱，它本身不可能自己去变出钱来，这样它会影响它的发展嘛、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负债率其实咱们看去怎么去分析它了。 嗯，其实对于龙头的定义啊，也可以有多种维度，一个是它总体的这个市值啊，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利润啊，利润的这个绝对值大概是多少啊，也有不同的维度。好了。